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这里是记忆的唱片，我是代班主持人刘慧，欢迎每一位好朋友。在新中国的文艺进程中，很多优秀的电视剧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今天的节目中，让我们在歌声中寻找那些令人难忘的作品。1994年，根据著名作家梁晓声作品改编的电视剧《年轮》赢得了业内外的一片叫好声。这部描写和共和国同龄的六位年轻人人生经历的电视剧获得了当年5个1工程奖。主题歌《天上有没有北大荒》也成为人们口中经常哼唱的曲调。 问别问娘问夕阳，天上有没有北大荒。咋不见风雪里就飘香，咋不见草垛里的眼光。电台呀，咋不见风雪里就飘香，咋不见草垛里的眼光。电台呀， 1991年，电视剧《外来妹》在中央电视台播出，轰动全国。《外来妹》是最早反映广东地区外来打工者生活的电视剧，当年还创下了几个第一。它是第一部反映劳资关系的电视剧，也是第一部聘请香港演员加盟的电视剧。本剧的成功不仅一举捧红了陈小艺、汤镇宗等演员，也使得外来妹这一称谓从此走出广东。当然了，还有那首令人难忘的主题歌《我不想说》。 我不想说，我很亲切。我不想说，我很纯洁。可是我不能拒绝心中的感觉。看看可爱的天，摸摸真实的脸，你的心情我能理解。许多的爱我能拒绝，许多的梦可以省略。可是我不能忘记你的笑脸，想想长长的路，擦擦脚下的鞋，不管明天什么季节，一样的天，一样的脸，一样的我，就在你的面前。 1991年还有一部电视剧火爆一时，这就是至今仍被奉为经典的古装剧《雪山飞狐》。这部由大陆和台湾演员合作演出的电视剧在长白山实景拍摄，片中的两首主题歌也是各具特色。片头曲《雪中情》，豪气干云，荡气回肠。 片尾曲《追梦人》旋律歌词俱佳，配合剧情意境天衣无缝，一时传唱大江南北，成为记忆中的经典。来听本剧主演王璐瑶演唱的这首《追梦人》。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，让它牵引你的梦，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。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，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共度眠的日子，让青春娇艳的花朵绽开了深藏的红颜，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。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，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。看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流浪的足迹，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，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，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，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。 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， 欢迎你的继续收听，让我们继续在歌声中回顾那久违的岁月。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，市场化运作电视剧开始兴起。1999年，混合了武侠、悬疑等多种元素的电视剧《蓝色妖姬》以7万元一集的价格被电视台买下播放。不过这部电视剧并没有在收视成绩上创下辉煌，倒是主题歌《为爱说抱歉》成为了当年 KTV 中的热播曲目。 当缘分变成遗憾，当爱变得伤感，你告诉我你要如何承担，梦它依然在浮现，又是你哭泣的双眼，怎能视而不见？我最深的爱恋，却逃不过时间。 变成遗憾。当爱变得伤感，你告诉我你也要如何承担。梦它依然在浮现，又是你哭泣的双眼，怎能视而不 后出生的人来说，电视剧《小龙人》绝对给他们留下了最深刻的童年印象。当年小龙人历尽千辛万苦，找妈妈的执着精神和宝宝贝贝琪琪的团结感动了我们，其中的同名主题歌也成为了八零后共同的回忆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最后就送上这首《小龙人》。刘慧代表编辑财涛感谢您的收听。